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七十 二变，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乐七十二变，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完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大磊， 嗯， 前两天你不是要辞职吗？你辞没辞啊？ 没有， 他不敢，他不敢， 我就是吓唬吓唬领导。 你只是，你只是吓唬吓唬自己。 可是听说你们前不久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啊？在这个活动上面，你唱《感恩的心》唱的比谁都大声。 那因为他卖挑。 好， 我人啊叫恩怨分明，一码归一码。辞职是说辞职的，唱歌是说唱歌的。 说你们主任一到你身边，你的声就大；主任一出去，你就没声。 对， 一回来你就 这符合。 感恩的心， 这个呀。符合声音传播的规律，近大远小，去，对，主任一近，这声音自然就大；他一远，这声音自然就小。 主任拿你是真的没招啊！说了，王大磊，上班第一天我记着你就喊辞职，结果呢，老老实实的跟我这上了几年的班。 大磊，我得问你一个问题 啊， 这上班第一天就喊辞职，这什么道理？ 是他上班第一天整碰上我喊辞职那天。 哦，是这个意思。 他是我的晚辈。 哎呦， 哦，就是这领导嘛，到公司了都得向你打听公司内部。 哎，我是一直没提拔上去而已。 但你一直对这个晚辈充满了感恩。 谁让他管着我呢？ 老说感谢有他。 对，后来来挺照顾我的。 王大磊呀，王大磊， 怎么了？ 你真会说呀！ 不是，是事实啊， 出去就这么说。 哎， 一开会就拿王大磊当反面典型。 这说明跟我关系好，特别不拿别人开刀啊。 对，找人开心也好，找人开刀也好，都是你。 你以为那个做实验的，那都是一般人， 那都得是特殊病症。 哎，病症。 对啊， 待遇 拿你做实验的嘛？ 对我信任。 几年来老老实实上班，每天闹钟一响，乖乖的爬起来。 你们看到的表面现象。 那个到单位见主任一鞠躬，主任好。 这咱懂礼貌，从小尊敬是啊。 给您买油条，给您买豆浆。 什么顺道的事儿吗？ 主任慢走，包我拿着。开门，我开门。 这就叫客气话。 主任喝水吗？我来。要咖啡呀、啊？要茶？ 这说明我人热情。 我那有2两特好的茶叶，主任我给您备点。 这说明有东西不独享。 主任，你看我这个选题，哦，又不行啊，又我就回去再想去。 哎，说明我这人认真负责，不怕挫折。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是我不对。 勇于承担错误。哎，这我这个人鉴定里这些优点都写着呢。 就这些优点，只说明了一个道理。 哎， 你臭不要脸。哎呀，你怎么这样啊， 主任，你就说说我到底错在哪儿了，主任。我要为你唱首歌，感恩的心。 我怎么老围着主任转？ 主任又不是墨。 我觉得这搁过去，我就是贴身的侍卫。 我也没贴身的丫鬟。 你睡会儿，你睡会儿，2点钟我叫您。 小花，你是不是特别羡慕这样的生活呀、啊？ 是的，我羡慕主任的生活。 主任不是什么人说能当就能当的。 那倒是。 你当我当主任呢？嘿， 你当主任你也管不上他呀。 我把他调到单位去， 你能管得了他？ 嘿，那怎么着？万一我当街道主任呢？ 哎， 哎， 你提醒我了。 但是我就说，王大伟，发现问题虽然慢，但是改正态度有时候还是可以的。 那当然， 有时候跟主任主动说，我要诵读企业文化， 就站门口。 哎呀，那声音比喊偶像名字声还响。 对呀、啊，后来我这个建议被电台知道了，他们有一诵读小站。 别砸人电台的节目。 就是因为我站那儿，所以叫诵读小站。 别给骂。 嗯， 打上班第一天到现在，你呀，老老实实的没几天，今天你胆大了啊，敢写辞职申请书？瞧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什么本人因为觉得自己挣太多，自己不值这价，从即日起申请辞去职务，辞职员工王大磊。 说反话， 底下是不是有同意不同意啊？ 那当然了， 当容易怀疑不同意辞职，原因如下。我乐意出这个钱， 俩放头，这就是 他愣没听出来我是想涨工资。 我不管那么多。后来呢，你又提出申请，说了工资太低，工作太累，回家炒股。 哎，这就叫二辞。 二辞不同意。 好啊，又来了， 股市有风险， 入 市大都赔。不同意。 这领导多向着我，你看见了吗？我还得有三请三辞。 第三次 显得我重要性。 第三次，本人实在不能忍受两个狮子座的女人当你的重组编导，为此提出申请辞职。不同意。那行，给你找俩狮子当那个。 嚯，让我当动物园的管理员的。 狮虎山的。 王大磊在今年中秋又再次提出辞职，说值夜班，但公司派发月饼没有给我，不开心。那主任怎么回的呢？ 主任说不开心就不开心，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所以大雷，你说这些辞职吧，你也得想你辞职后你干什么呀？你不是还得找工作呀？ 那你说我干什么？ 你不是还得再找工作吗？ 对，再就业。 2018秋招要到了， 那我去吧。 你得聊薪酬、谈加班，这些面试你会吗？ 这么着跟你说吧， 啊， 我呀，当时啊，我原来在一公司当过 HR， 我那会儿专门给人面试的。 哦，你都问什么呀？ 这样，大雷，你尝试回答。 那你说吧。 这个，你面试啊？ 啊，我面试啊。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啊，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我这个缺点是小小的啊。 小小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点懒，然后呢脾气有点不太好啊。 那你的优点是什么呀？ 我的优点，我就是这个沉着冷静，我条理清楚啊，我这特别幽默，幽默滑稽带风趣。 那这样，当你正在做饭，你同时在熨着衣服开着电视，这时候电话铃。 做饭熨衣服开着电视， 有一孩子满处跑，这时候电话铃来了，你应该先解决的是， 我应该先把那火关上， 对， 然后呢把这烙从衣服上拿开，然后抱起孩子。我刚才还干什么来着？ 开电视 啊。对，电视就无所谓了啊，就直接接电话。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做饭的时候怎么同时会熨衣服呢？ 这是您告诉我的。 你说的呀， 这不是您派我的任务吗？我这人有一优点，对领导派任务不问。 哎， 认真低头啥完成， 任职任得的。 对对对。 哎，但是我们考虑考量的是你办事的时候专心不专心。 专心呐， 做饭还熨衣服，你这专心吗？ 这不是您告诉我的。 我们就是要排除这一项，你应该一开始就否定。 要这么说呀，这个面试题没法答， 这就是属于陷阱类的。 对，这就 是。那我再问你啊，你怕困难吗？ 不怕，什么困难我都不怕。 多大的困难都不怕？ 多 天大的困难都不怕。 哎， 你有团队精神吗？ 呵，这职业回家肯定有。 乐于助人？ 那特别乐于。 乐。 别人的什么问题都帮助别人？ 帮。嗯，我觉得要入陷阱。 我觉得差不多，没问题，这么帮没问题。 没问题啊， 什么问题都帮。 如果你同事在工作时间睡着了，这时候老板过来， 我帮他，你帮就行。 你是让你的同事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午觉，还是老板来了赶紧巴里请他，让老板感到开心呢？ 哎，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大磊，这值得研究， 是吧？ 我要是回答，我绝对会让我的同事踏踏实实睡一个午觉，然后领导把他开除了，我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哎，有道理。 你完全可以当着老板大声的 替这 同事解释，说明他有多辛苦，他是怎么每晚失眠， 失眠我是怎么知道， 失眠焦虑烦躁很难入睡。 对， 这个时候人家睡一睡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声音大一点，这同事也醒了，同时还听到你一位同事 都睡了，是吧？ 你这么着一说，你同事一想，哎，我这个同事很不错呀，替我还在开解。 哎，但是把他毛病都暴露了。 对，这睡觉的事儿是开解了， 别的事儿来了， 开除的事儿是肯定了，这不要命吗？ 你没当过 HR， 我当过 HR。 你什么时候当过 HR 啊？ 我酒吧也有面试啊。 嚯！ 我一般都问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那他们都怎么回答的呀？ 如果他们要说做事慢、懒、脾气大，那我就不用。但一般人呢都不这么说。 多新鲜的，谁这么说呀？ 谁自个儿重自个儿的不行啊？这个 一般都说工作经验少， 嗯， 但是呢通过努力和学习能够达到基本的标准。 对， 优点是什么呢？一般都说不怕困难，喜欢挑战， 沉着冷静， 团队精神强， 嗯， 乐于助人，关心他人，做事有热情， 嗯， 有奉献精神。 嗯， 这好像是通用类的哈。 我们认为现在的 HR 都是这个想尽办法的折腾面试人的。 我是觉得我问 HR 他要怎么回答，我照着他这说没错。嗯， 那人家说我叫王小丽， 我叫买买提呀。 他一听我会这歌就把我录用了。 对啊，说今年都是18岁，我们俩说个头差不离呀。 如果要是问，哎，这个王大磊先生啊，从你的简历上看，你的学习成绩似乎非常不突出。 他我不突出是有原因的。 嗯，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这些我没有，还没来及努力。我只要一努力，马上就突出。 哎、大雷，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 那你 是我就不会这么回答。你这个从简历上看学习成绩特别不突出啊，这位领导其实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大学4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啊， 后2年都一直在社会上进行一些社会实践和工作。 哦， 哎，所以我在学习上面可能稍微忽略了，但是我的工作经验在那2年已经积累了。你先，哎，你怎么样？ 嘿， 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到现在也没工作， 就因为这2年积累了。 哎，还行， 不错不错，劳业录取，劳业录取。 嗯， 这个你怎么证明你是优秀的呢？请王大磊先生作答。 我要打 十个，一个千万别回答，我为什么要证明我是优秀的？ 那应该我要打十个。证明我是优秀的， 打十个干嘛？ 不是，他怎么怎么证明我优秀呢？ 你自己说，你自己想想。 哎呀，这个优秀好像很难证明、啊。 反正怎么能证明你是最优秀呢？你好好想想。 要是我换你那位置，你来，你看我优秀不优秀？ 你要这么答的话呢，那你真的是找死。 怎么能证明你是优秀的？ 这老叶你怎么回答？ 我就回答说了，我觉得我的优秀不需要被证明，在我以后的工作时间当中，您一定会看到我的优秀的。这跟没说一样。 不是，对呀，你得说出点具体的东西啊。 什么是优秀的？那还不简单吗？ 嗯。 怎么证明我优秀的？我在校期间有多少奖励？ 哎， 我出去工作有多少经验？ 哎，我挣了多少工资？ 我挣多少钱？告诉您，您怎么证明我优秀？看着银行卡存款账单，3.7。 证明你爸优秀啊！不是，这个要是我呢，我的情商当然更高一点啊。 你 就 等会 儿， 你为什么你去？ 因为我回答的比你更全面。 你怎么说呢？ 你说， 我就会说，如果说我自己是最优秀的，我觉得对于其他人呢，这样显得我夜郎自大。如果说我不是最优秀的呢，您可能会考虑我缺乏自信。我要是避而不答的话呢，可能在座的大家就会认为我对这个岗位都不够尊重。这样吧，还结合我自身的案例，我是这么想的。以我现在所受的专业的教育，以及我之前在哪个地方的经验实习啊，我发现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我也能够为单位的发展尽心尽力。我觉得发挥出最大的努力，全心全意为咱们单位，为这个职位发光发热。 这是个什么职位？ 对， 还需要发光发热。 这个职位， 这是个灯泡。 那么我觉得我就能够成为其中最优秀的那一位。 嗯， 肯定要我呀。 那肯定要我呀， 肯定要我呀。 你像答最大的缺点是什么？老爷说自己经验少，对吧？然后那个大磊说自己脾气大、懒、做事慢。我肯定就比你们情商更高一筹了。 你什么缺点？ 我就会说， 嗯，你缺点什么？ 我最大的缺点啊， 嗯。最大的， 有老叶说的那个经验少， 你看看。 但是呢，我经验少，学习掌握的知识最新最热。 这时候他 老忘我这最热， 哎， 发光发热他老忘不了， 哪有这热？ 我可能在这方面工作经验少，可能让我有点不自信。 嗯， 但是呢，我又是个好学的人，所以我会加倍的努力。表达出我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你就以后再 能我要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哎， 我觉得这岗位可能确实适合他， 因为 这岗位需要发光发热。 老爷只说了经验少，可是他没表达自己的优势一方，就是因为经验少而对这份工作有更多的热情，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你比如说优点是什么呀？大磊就会说能吃能睡， 精神好。 对，这个精神好， 身体好。 哎，身体好。 老爷就说处事冷静是吗？ 嗯， 什么不怕困难，喜欢挑战， 嗯， 乐于助人。 嗯， 你的优势是什么呀？ 我呢，我特别会换位思考，站在领导的角度上考虑这件事的大局方向。 就是说你来了他就搬出去， 他来了就错位了。 我不是，不是， 你这 是 你是跟领导搬一块儿去。 我是替领导想特别多，领导呀不需要跟我这费口舌，我呀一换位什么都明白了，我争取站在领导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哎呦， 求职面试难免遇到一些刁钻的题嘛，何况还要谈什么薪酬谈加班，所以这里面呢你应该是灵活机动，善于察言观色。 我肯定激动， 你有所准备才能成为真正的面霸嘛。你比如说人家说怎么看待学历和能力，你就得说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的高低不是看你学了多少知识，而是看你在这个领域上发挥了多少，一个人 能不能发光发热。 人家要问你对我们公司了解多少呢，你提前就得准备呀。 这是态度问题是吧，你上人家那儿去面试去，你连人公司是卖茶叶的你都不知道， 就是你以为卖茶蛋的呢。而且投简历的时候呢，你一定得找出自己感兴趣的匹配度高的工作。你比如你就是一个捧哏， 你非得应聘逗哏。 对啊，你比如老叶以前在机场工作， 嗯， 他本来是修理叫什么机械师是吧， 对， 非得应聘空姐儿，你真的是不属于对自己 这个 完全不了解， 这自己性别都不了解。 我自己我真得怀疑一下我自己了，我都没法发光发热了。我呢， 人家问为什么愿意来我们公司上班呢， 因为你们公司挣得多。 这个就不好直说了吧，这种直言， 我觉得我要我就直说， 直言不讳，虽然会赢得一定的这个理解和喜爱，但是也会带来反感和恼怒啊。 那你说应该怎么说呢？ 你就说，我看中您的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您的专哦，我的专业，我的 还是 连领导专业都知道， 还是要面试人家。 我的专业和公司很匹配，我希望呢，以我的专业知识带动咱们这个部门在市场上夺得先机，让我自己。在这块儿啊能够发热。你看领导都笑了。 领导没笑，我们都笑。 哎呦， 他可能问喜欢这份工作的哪一点啊，你不能说因为挣得多，有食堂，能洗澡。 嘿，哎，但你说都是特实惠的东西啊， 不能那么说。特别是薪酬方面啊，你考虑考虑啊，说多少合适。不过呢，要是我的话呢，我可能就会说 给多少要多少。 您这儿啊交通便利， 怎么买房呢， 采光通透， 哎呦 便于 上班，便于上班，心情好，工作性质内容特别符合我的兴趣。 哎，要多少钱呢？ 我觉得应该会和我的能力相匹配。 你的能力值， 他就是把这些问题这些难点都抛给领导 啊， 哎，领导决定给多少钱。 我当然更看重的还是这个工作的发展前景。 嗯， 我觉得这份工作将给我提供很大的可能性和机会，让我在 说 挣 多少钱，说 挣先机， 要多少钱？ 说， 我尽最大能力发光发热，使我能够配得上领导给我的高额薪酬。 天哪，少了就不合适了，高额， 我都捧成这样了。 你是应聘捧哏的进来的？ 你们能接受加班吗？我问。 可以。 如果我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情况下，是可以加班的。 嗯。 但是我觉得加班就是我没干好工作的第一表现。 哦，所以呢？ 所以我尽量 不加班， 能做到 哦， 我的工作完成就不加班， 就是提高效率是吧？ 对，这样才是对公司更好的， 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对发展。 嗯， 什么？因为我加班的话，您毕竟您得给加班费。 我觉得我加这班一定对得起领导这高额的加班费。 我因为加班中 对发光发热， 发热。 这个你很努力，但是客户始终不满意，并且投诉你，你怎么办呢？ 嗯， 首先你得有个心态啊，冷静。 嗯， 对。 必须得冷静，因为不冷静的话 容易跟客户打起来， 一打起来就没法再发光发热。 就是这个一个积极的应对啊，他不满意我可以主动跟他沟通，对不对？ 嗯， 对，我会反思我为什么做的工作让他不满意了。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根据这个原因采取对策。 主要是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我觉得客户也是人，是人就有缺点， 对，尤其是得有缺点有弱点。我会针对他的弱点， 我呢下手措施让他对我基本上能够越来越 满意， 哎，甚至还产生好感， 尤其是要产生好感。 对， 而且我把这一步一步怎么做的我都向领导汇报一下，您要瞧着做得好呢， 您就给我呱唧呱唧， 我再给你们升级版一下吧。 还升级呢？ 万一如果领导问出跟领导有不同意见时候你该怎么做？ 哎呦，这点很关键。 老叶甭说了，跟人干一仗呗。 这会儿发光发热不行了， 我干嘛非得跟人领导干一仗啊？我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琢磨呀，领导说的对不对啊，领导说的准不对啊。 对 什么？ 准不准啊？对不对啊？ 准不准？对不对？一琢磨准不准？准不对啊？自己就权衡，不想干了就跟他顶来，想干得就是他了， 那就顺着来。 哎， 我觉着呢， 嗯， 还是最好不要现场就跟领导争执起来。 那当然了， 您容我， 你现场你就跟人拍桌子，你知道吧？这就不合适了， 回家去呗。 你要单独再找领导谈你的意见观点，协商处理，你得把你的就是你不同意的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 嗯、 领导一理解你呢，哎 哎，领导就改正了， 领导没人对你说以后我注意点啊，我还想在这岗位上 发光发热的。 那你喜欢跟什么样的领导共事呢？ 女领导。 哎，我就喜欢男领导，他说话痛快， 他不藏着掖着。 啊，女领导说话不痛快吗？ 也分人， 女领导她一般有。 在咱们酒吧里，你不觉得有些女领导说话很痛快吗？ 哎呦呵，那个尖酸刻薄呀，就知道 俏皮， 就知道发光发热。 我跟你说，得亏啊，我们俩没给你打工。 哎呦， 我们俩给你打工， 得刺的是我们俩，嗯、 真是。 怎么可能？更多的是对你们的爱护。 哎呦，那是现在， 我那么不信。 怎么叫现在？过去也是啊，将来也是。 将来是谁？ 你不知道，这叫过去、现在和将来 啊， 不是，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希望有个说话正常点的上级共识，别老告诉我发 光 发 热。 唱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娱乐七十二变，还是这老三位，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 哦，是是是。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比代表特约嘉宾夏雨云、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And the night

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缝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非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梁， 九二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张，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 人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女大学生和室友签瘦身合约，一周减掉六斤，这事儿挺有意思，咱们到现场看看去。哎，你们看我学生证的这张照片，是我高中时期拍的。 哎呦， 那个、时候 哎呦， 这是花季的年龄啊！ 哎呦，行，你呀，也就展示这个花季时候那照片了。你像现在胖的， 你现在就是雨季了。 哎，是不是没有人相信这是你照片啊？ 是不是没有人相信你是这个照片的主人啊？ 你拿这照片显摆什么呀？那是曾经瘦过，管什么用啊？ 你显摆什么这个照片？那是原来瘦过的时候。 正反话啊！哎，你们俩说相声呢？ 什么叫说相 声？我看看你们的那个高中照片，敢不敢亮啊？ 你看看，我们始终如一，你乐什么乐？ 你看我这个， 这是你吗？ 是他，我证明。 哎呦， 怎么了？这叫多漂亮，多青春， 是跟现在一模一样。 哎，你葱花吧，当时。 你才葱花呢， 他香菜。 哎，你怎么这么村儿啊？ 这叫懵懂。 那么土啊？ 懵懂。 你看你小辫儿。 懵懂。 你看我头发又不多，扎那么多小辫儿。 谁头发不多？你看出来啊？ 真不行。 那比你现在强。 你瞧你现在 拿着曾经的照片唬人。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班的刘大胖子都不喜欢你吗？ 我在意他吗？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不在意他，他可在意你好长时间了。 确实是我的，唉，我也是因为后来生病了，体重一下就增加。你们是不知道，还在这儿拿人家取笑。 他乐了。 雪雪，你是真病是假病了？别哭了。 真病了，那可不是真病吗？这么粗针头， 注水了呀？让我怎么胖了？ 在医院里躺了很久， 不是 每天 听我说， 晃悠。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哎，来，不是，你说这么多，我听说你好像除了针管憨点，没别的罪可受。 我跟你说，你这个，我知道你这怎么胖的，你不是因为病胖的，你是因为病完了吃。 哎、 对， 嗨，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花季需要营养。 你别拿自己比花儿行不行啊？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现在下定决心，对自己一定要狠那个 狠不下去了，狠字说完就自己就结束了。 我对自己现在要狠那个就是狠不下去了。 我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取得胜利。 你要干嘛呀？ 什么事儿啊？这是 瘦身。 哎呦， 你们也跑不了啊！监督我。 你这个，你说这话就像太阳一样 啊，像太阳一样， 像太阳一样， 嗯， 每天都会来一遍的，知道吗？没有任何的 杀伤力。那是你小玩笑。逗你玩，今天不了，今天不开玩笑了。 我用你逗我玩吗？ 哎，我觉得这话特别耳熟，我老听这句话。这是跟您啊开个玩笑， 哎，说下里唠这句。 今天正正经经啊，在这儿咱们必须的 结拜磕头是吧？ 这一拜， 签一份合约来吧。 等会儿，我们又不顾你。 对呀、啊， 签什么合约呀、啊？ 那给你念一下， 写好了，这么快。 为了促进我的减肥，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最后取得胜利。 咱们必须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别跟我拽着看美剧了，又听音乐。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 打游戏。 你先等会儿，纠正一下这个修辞啊。 什么？ 不要定语用咱们。你的意思，你早睡觉还带着我们俩一块儿是吧？ 你别 忍了，你们不能够诱惑我呀。 我们什么时候诱惑你？ 你说我躺那睡了，你还在玩， 你甭管 我吗？ 甭管我们诱不诱惑你，谁要减肥？ 咱们。 你是主语， 都不好看。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这样挺好， 我们都有男朋友，别来这套。 对， 你们男朋友也不好看。 我们喜欢，你别来这套，你管不着。 真的，不用不用不用。6:30到7:00跑步，3天必须敷一次面膜。 哎，这倒可以。 可以换草莓的、蓝莓的、黄瓜的。 这都写这么细致。 而且违规一次要给3名室友分别买5块钱的零食，直到瘦到目标体重，协议才失效。 这咱俩有零食吃了。 我建议提高一点啊，5块钱买不了什么，咱们是20元一里的，行吗？ 你真不把钱当钱啊？ 你是真没有决心呐。 行，50吧。 50就50，我认了。 可是我得说好啊， 嗯， 作为班长，我工作量很大。 你什么时候就当班长啊？ 没兑现的事儿先不提，好不好？ 那宿舍我说了算吧。 官迷这人是，行，暂时让他说了算。 你们签字吧，画押呀、 啊。不是，这怎么跟咱卖身契似的？ 这得你签字啊。 对呀、啊，你减肥让我们签字画押不合理。 我给你们买零食，你们吃不吃啊？ 吃啊， 吃你得画，就画押。 你先签。 来吧啊！ 干嘛咬手啊？ 不行了，要晕。 一个星期以后，啊，他们都上体育课去了。趁他们不在，我拿蛋卷偷偷的吃一小口，就一小口，就一小口，就一片一个片。 20了。 哎呀，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我在门后等半天了。 万永清，你真够呛。 嘿，我跟你说，石桂华，你看见给我逮耗子什么样吗？我就对付你半天了。我藏着就为看你吃不吃。 哟，王倩，你嘛呢？ 你赶紧来，他这个合同在历历在目啊，说了啊，吃一回给大家买东西啊。 我没有吃到呢，还。 那这小半拉是怎么回事啊？ 掉了。 掉哪儿了？ 地上刚一耗子。 耗子呢？ 出门了。 耗子还有出门吗？我从没听说耗子出门了。 哎，我跟你说啊， 这瞎话变得都不圆。 我告诉你啊， 出去了怎么了？ 石桂华，我跟你说啊。这谁给你起的倒霉名字呀？这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别不承认啊！你看看前天我们俩刚买了6斤槽子糕，你现在这么一会儿，你都吃了还剩1块了，你别我们不知道，半夜起来你偷嘴吃。 确实有时候不够吃的。 你必须吃， 咱俩买少了。 他饭量大。 我不是因为你们的事儿，我耗了多少卡的能量吗？ 多少卡的？那卡都耗光了， 所以我 吃卡里钱都没了吧？ 我得吃点东西啊。 姐，就说你想吃东西就完了，你别编那么多理由，行不行？ 那合同可在这儿呢，你得看好了啊。如果违规，就必须得照章执行。 要不咱这合同就白签。 行，吃什么零食？腰果行吗？ 行。我还跟你说，赵云露是吧？他最爱吃这个。 对。 行嘞，哪个油多给你买哪个，让你胖去吧。你羡慕我？来，给你。 哎，这就是这好，哎，这大袋的啊。看来这个计划呀还是有用的，最起码我们能吃点香东西。 嗯， 今天有三个男生给我塞纸条了，别说我没告诉你。 写的什么呀？ 要跟我一块学习的有，要跟我一块吃饭的有，跟我一块打篮球的有。 有没有要跟你一块踢足球的？ 没有。 还行，我男朋友还可以。 你不用担心了。 我现在已经减掉6斤了，明显啊异性缘好了好多。 我跟你说，能给你还塞纸条的男孩啊，这岁数都不小了。现在的 是咱们师哥怎么样吧？怎么样啊？哦，瘦身去喽。其实我一瘦下来啊是小脸。 你没觉得你最近身体的某个部位跟原来不一样了吗？ 对，就是脸，有点没胸没臊了。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一个月后。 哎呦，他还真管用，减时间。 我今天又瘦了2个纸条。 嘿，我今天又收到2袋零食，我胖了10斤。 没关系，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我现在已经自我实现了，是最高的需求。 前面这仨都不用了是吧？ 你们呀，生理需求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最低需求啊出现问题了， 吃不饱是吧？ 你们看，你们2个月的时间里面长了20多斤的有，40多斤的也有，你们也到了出合约的时候了。 出合约？ 赶紧吧，每天10点钟睡觉。6:30到7:00跑步，3天敷一次面膜。 他老忘不了敷面膜。 我觉得你们可以敷葱花的、鸡子的，还有 拿我当饼铛了是吧？ 正在了。 哎，王小军，王小 军，哎，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怎么着？ 咱俩跟他签呀、啊？ 签？ 签完这儿了，他监督咱俩呀、啊？ 能行啊？ 他不就爬回去了吗？ 哎， 干嘛？ 都吃的都给你搁这儿了，我跟你签合约，咱们今儿这歃血了。 我签约，我不要零食。 那叫什么呀？ 一床被窝。 靠床被窝？你是不是尿炕了？ 两个床单。 这要彩礼呢？ 一个自行车。 你手表一缝机是吧？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大家都说，你瞧人家的室友负责签瘦身合约，让这个同学有了减肥的动力。在室友的督促下，自从签了合约，这个同学没睡过一天的懒觉，每天早晨刚想赖在床，室友们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刚要偷偷吃点零食，室友们凑过来吃了要罚款哦。 我觉得室友们比他积极多了。 对， 胡同上学的家宝说，这个违规一次要给三名室友买零食。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是瘦不下来的话，你们也别想瘦。家宝又说了，这么着监督，我感到我会窒息。嗯，要不这么着，这一百拍这儿了，算你们的，我先吃一个星期的。 不够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家宝大磊， 嗯， 如果要让你们自然选择一个课，你还愿意学什么课呢？ 哎呦， 我选择不上课。 哎，你瞧，选一学旅行啊， 啊、 哦，也是为了可以出去玩一玩啊。 要是这么说的话，有些课哈，可能不同于你的常规课程，但是也是很好玩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上？ 愿意上。 那么这个康奈尔大学有一个课叫做爬树课，就是让同学们玩的嘛。 哎呦，爬树课呀。 贝尔冒险看过吧？ 野蛮生活，贝爷 吃蝎子。 对， 哎呀， 你要是说生活在丛林里，哪有那么多你想吃的呀？能吃就得吃，吃不死人就得吃。 你先等我，干嘛生活在丛林里？ 万一呢？ 万一 搁不准 一万？ 你以为你天天在这儿坐着小汽车 啊， 蹬着旅游鞋，就以为这就是全部的生活吗？ 这就是你毕生的目标吗？ 怎么了？ 人不能退化他的野性，一旦没有自然的这方面的野性，人其实不能称之为人。 你的意思我就不是人了吧？ 人是文明和天性的一种结合，天性就包括你的一个野性，你身上野性就特别低。 就是说他不够原始。 我认为低着点好。 是啊， 小花，野性还是你保持比较好。 那说明没进化好。 哎，旁边来有个打岔的，来，过来过来，来家宝给你聊着聊着聊着。 这里没我事，我这是听你们这聊，是不是？ 你现在年轻啊，这个怎么说呢？太完美的人类文明， 对，我是一个完美的人， 缺憾，何况他不完美，不能失去你的野性。 哎呀，行了，明白你那意思了。 现在你们天天接触的都是那些手机呀、啊、笔本啊、珠串的、揉的那个， 那叫手串。没有叫猪串子的， 也就这是你们跟自然唯一的联系了。 每天 没事儿，摸摸大树， 摸摸哒， 玩玩泥巴呀， 哎，挖挖坑啊， 找找红心， 看看虫子，观察他们。 不是你要这些干嘛？让我们干嘛？ 综上所述啊， 来吧， 康奈尔大学户外体育部的爬树课、 啊， 爬上任何一棵树，甚至在树木之间灵活穿梭，是不是超酷？超炫？ 不，超酷没看出来。 so nice， 有点魔酷。 这个真的，我觉得即便你们不爬树，你们也应该到山林里啊、峡谷当中啊，安全情况下啊，这个速降绳啊、什么攀岩的这个器械了、什么山锥子什么那个， 哎，山锥子， 我都带这个，我安全不了。 我没听说这种器械，什么叫山锥子？ 山锥子， 这是什么登山锤？对， 那叫山锥子。哎呦，这词儿真土，山锥子。 啊，还有什么课、啊？ 在国外，乔治敦大学有一什么课呢？ 乔治敦， 星际迷航与哲学。 哦， 就探讨这个时间旅行， 科幻 电影。 嗯 嗯， 你们一定也想过这个时间的问题吧？ 哎，听说宇宙都是有隧道、有时间的这种轮回， 是吧？ 哎。 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你就会遇到你以前没进化的那个野性的自己。 我也得冲那二 B， 这不就是俩猴吗？ 中南大学 有这么一个课，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 这好，这好。你看名侦探柯南他讲的肯定就是啊这个破案的故事， 对啊， 哎里边呢有很多这个化学药品，然后他给你讲讲这到底是怎么样害人的、 哎、 害人到底是怎么样 救人的， 被害是怎么样 案件的、 哎、对 背后的科学道理， 哎 比如说烟花的化学结构， 对 烟火的反应， 哦、 哎、高锰酸钾为什么是紫的、 哦、 还有一些新女性的必修课，怎么打扮啦、啊人格认知啦、 嗯、 心理生理保健魅力养成啊 保养， 怎么能够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脱兔 对 还有英文， 甚至曾经有一个大学开设了关于生命和死亡这类的生死课， 哎呦那这课就是一次性的吧， 怎么呢 怎么一次性啊， 生课完了死课就一次完了， 讲的是生命的品质与尊严， 哦我以为体验生死， 那抽着生的那边的算乐开了， 抽着死那边可难受喽， 能有这么个课吗？ 估计不行。 这个家宝呢， 嗯， 适合学一个新女性必修课。 那为什么呢？ 受旧女性的影响太深。 啊？ 他买的呀。王大雷，工作有，收入无。 英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溜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小花啊，跟男朋友听歌，忽然问她男朋友：“哎，是不是长得漂亮可爱的人声音都不怎么样啊？”而声音好听的人又长得不漂亮不可爱，哎，我属于哪种？她男朋友抬头看了她那一眼，我说小花啊，咱能不闹吗？你就说说这几个方面哪个不是巧妙地避开了你。 今天殷小智路过一个西瓜摊，看见牌子上写着比老婆还熟，比情人还甜，比女朋友更有味儿。哎呀，殷小智一看，不买我对不起这几句话呀，我选一个，我先让老板开口给我瞧瞧。老板语气非常坚定，放心吧，保证熟。这个比老婆还熟。切开一看煞白，老板有点囧，笑着说哈哈，不要介意，这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你再选一个吧。 小花啊打电话叫了一个披萨，送外卖这个特别负责任，是个小哥还挺帅气，半个小时之后来了，哇把这箱子往这一搁啊，揭开盖，小花着急啊，跟这个快递小哥一块伸过头一看，发现什么都没有，当时的场景就看这个小哥的脸刷惊呆了，愣了五秒钟，回头对小花说，哟真对不起您，我骑错车了。 晚上呢轮到王大雷的女友做饭了，女友想耍赖，不过呢王大雷识破了，女友只能不情不愿的去了厨房，不一会儿呢他端来一个托盘说，大雷想吃什么请翻牌子，于是呢王大雷看到托盘上有四个牌子，上面写的香菇炖鸡、葱烧排骨、番茄牛腩、红烧牛肉，大雷一看，哎呦我可以都要吗？女朋友说了，哎就怕你吃不了，没关系吃不了你就甭给我零花钱。过一会儿女朋友端上了四碗方便面。李小柱呢跟女朋友去见家长了，女朋友老爸呢把小柱按下来说，来来来小伙子下盘象棋吧，小柱说行行我陪您下，摆好棋盘以后呢小柱就一直找不到这个车，女朋友老爸呢笑眯眯的说，小伙子你的车呢，你的车呢，就是那车，当时小柱就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别装糊涂啊，你的车呢。 小花啊交了一男朋友，这男朋友过生日，她为了呢给她男朋友一个惊喜，好发动所有的身边的亲戚朋友，还有这个八竿子够不着的人，好不容易凑齐了520个人，约定好了大家夜里同时给她男朋友发我爱你。好，第二天啊，看着男朋友睡眼惺忪，哎呦，这个俩眼耷拉着呀，睁不开的样子，她过去问：“哎，你收到礼物开心吗？”她男朋友一听：“啊，你干的！”哎呦吓我一跳，我说昨晚上那么多人发我爱你，我为了怕你看见吃醋我删了一宿没睡觉。 快乐不断